锵锵三人行，哎，文道，咱们小田也来了。那天不好意思把小田刺激着了啊。 对对， 这个咱们 吓坏了。 为什么中国人一讲日本就要讲下三路呢？ 是不是？尤其我们这个 节目，长见长见识。 对对对，人家小田是淑女，淑女。今天我们谈一点这个什么你们文化人的这个话题啊。但是你们文化人也不太像。最近你听说一教授了吗？ 嗯， 不是游泳的时候，游行的时候，有一个教授叫韩德强，挺出名的， 说有非常大的教授 啊，因为他们在怀念毛主席， 嗯， 然后这个老头在旁边好像就说毛主席坏话，结果这个韩德强上前噼啪几个大耳瓜子就打这老头啊，就这么个事儿，但是呢，这么个事儿呢引起讨论，咱们可以专门在一个集里讨论啊，但我觉得啊，他是讨论是两种意见对垒。 嗯， 有相当一部分人挺这个韩德强教授，就是老头该打，侮辱毛主席，对吧？该打，就是。但是呢，还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看见一篇评论，从这个评论里啊，我觉得我就想到最近呢，这个反美的风波，你别看好像跟咱们这个没什么关系哈，就最近全世界这个反美，因为这篇评论竟然把这两件事儿联系起来，所以我得跟你们读一读啊。网络热评啊，说在这次这个风波当中哈、啊。这个两种这个观点，有些人看似客观中立，说要寻求共识，要理性的解决争端，实际上这种息事宁人的态度根本不能解决问题，不分大是大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就说你们现在不分大是大非。那么你看他分的是非啊，说得很有意思，他说韩德强教授在声明当中明确指出，被打老人在游行队伍中对群众怀念毛主席不屑一顾，不断谩骂侮辱造谣开国领袖毛泽东，成了破坏中国人民团结的汉奸。对于这种老汉奸，任何一个有强烈爱国情怀和正义感的人都会给其以教训，何况韩教授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信仰者。问题是他下边这段比喻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呢？如同美国电影侮辱伊斯兰先知，利比亚老百姓要炸死了美国大使维护民族信仰一样，韩教授为了维护信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出手制止，这种对信仰的执着精神不正是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稀缺的品质吗？何况韩教授不仅仅是在维护个人的信仰自由。你知道他这个呀、啊、说的愤激，但里边啊有个关键的连接点让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啊就咱们现代史上啊很纠结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说崇拜毛主席信仰毛主席和崇拜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 嗯， 是等同吗？是可以类比吗？ 不能说崇拜穆罕默德，不崇拜先知，是对先知尊敬，无比尊敬，不能崇拜偶像，只崇拜阿拉。 嗯嗯嗯， 这是要分得很清楚。但是问题是在这里面，我觉得最有趣这番话，我就似曾相识。 嗯， 我刚想了一想，后来我想起来，是因为我有一本书，那本书是当年我买来是为了看阿尔盖达组织，就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 他们背后一些精神指导，他们有一些精神领袖嘛， 嗯， 就几十年前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一个先知给他们写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就有类似的论调，因为他也讲的是什么，他就说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如果用暴力去对付侵害我们信仰的人是不对的，说这是不文明的，这是不现代的，但是这种愿意为了信仰而献身不顾一切的品格，难道不正是现代世界寓意罕见的一种品格吗？现代世界物欲横流，我们讲的什么不暴力什么，这都是受西方的影响，我们应该为了自己的精神，为了自己信仰而献身，这难道不是才最珍贵，这才不是阿拉最赏识的一种品德吗？这番话也就是说当年阿尔盖达或基地组织他们熟读并且深信这番话，跟这篇评论好像、啊、 如出一辙、啊、 好像、 所以我就 好有意思， 哎，我就想到就是说、他这个最近席卷全球的这个美国最近什么行情啊？这是 他那个哎，在西方英语里边啊，有个叫 anti-Americanism， 它已经成了一个词了，你打不出另外一个词，没有 anti-Europeanism， 没有 anti 反美主义，它已经成了一种主义了。 嗯， 就是说已经约定俗成，对吧？那现在中国当然很多地方也有一些反华情绪啊，但肯定不是一个词，就还没有那么样子的被共识。那美国为什么啊？它就是这样子成了一个这个众矢之的啊，尤其是在这些中东一些国家，像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输出，价值观的一个输出。那当然他们举的大旗就是这个 universal values， 这个普世价值，它要输出给你们。但对他们来讲的话，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那么尤其是这个电影的话，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 说你还看了这电影了？ Muslims， 对，我有看。 希拉里派你看了一下是吧？ 是，不好意思，对，我看了，但是我觉得的话呢，他应该说是犯了大忌，这个电影确实是犯了大忌。首先就是他现行了嘛，这个穆罕默德，那这是肯定不可以的。 啊、而且真的也他找 了一个人来演 穆罕默德，哎， 而且我觉得那电影说真的是拍得非常的粗制滥造的。但是呢，这个穆斯林事件啊，他们就把这个电影的话，真的是给他那个上纲上线啊。用我们的话说，我觉得的话呢，可能西方国家他们的人的话呢，也能觉得不能理解。而且呢，现在像这个希拉里啊，还有包括奥巴马什么的，他们在这些国家去投放这个广告。他们在这个视频里边出来道歉什么的也做了，但是好像这个浪潮还是没有被压制下去。 就是美国啊，这个国家我觉得挺怪，就是说啊，竟是那个打错算盘，就老这。你比如说什么茉莉花革命嘛，不是？他们那种就感觉我扶植这些个闹事儿的是吧？最后以为建立民主政权，推翻什么独裁者，可是事实上他最后发现呢，这些扶植上来的这些势力啊。好像更加民粹，是不是？好像更加反美，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什么事都要分开来看。当年茉莉花革命或者埃及开罗之春这些运动里面，其实美国一直都有忧惧。就美国一直到最后，他都不愿意完全舍弃他过去的摩尔萨拉克，那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怕穆斯林兄弟会。所以说他一直是有点半推半就，但是他没办法，他知道那个东西他没办法阻止，所以他想的是怎么样赶快能够巴结新政权，但是他巴结不了。那么反过来讲，你说这回这个反伊斯兰电影其实也跟美国政府没什么关系，这纯粹就是美国就是有这么一批傻蛋。我跟你讲，美国很多的那种共和党中的极右翼，加上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义，再加上一些像这个导演很有，这个出钱那个老板很有意思，他是埃及人嘛，最近他是科普特人，而且是很多人一直说他是犹太人，说他是以色列籍，没错，但是他主要的特征是他是犹太裔的埃及科普特，科普特 Coptic， 科普特是什么人你知道？ 这就是一争端的 DNA， 是吧？ 科普特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基督教信仰，就耶稣年代一出来的那一批就是科普特人。那批人的信仰跟今天我们说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都不太一样，它更古老。然后呢，它主要是在埃及，而埃及只有大概1%的人是信 Coptic 的。那么他是这种人，他会觉得自己在埃及受压抑或者怎么样，但反正他也是个怪胎，在美国搞这么多事儿，而且坐过牢的什么的，然后一大堆这种瞎胡闹的事儿。但是美国就是有这种人，就等于说有一些很有名的牧师，动不动就出来要鼓吹要打伊斯兰，动不动又鼓吹十字军，老是有这种人，很变态。 咱们可以看看最近的几张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头一张是这个啊，奥巴马怎么还大小眼呢？来看下一张，这个你看这是他们特有的。是吧？感觉踹你美国、 当年砸那个小布什的。 对，这鞋底子是他们的一种文化，是吧？ 脏。 然后你看下边，这个有意思了啊！ 烧美国快餐店。 那天竟然有人说，这是中国呀，还是外国呀？来，再看下边。这就是，按说他这个干部不是，就说当官的还出言说悬赏。 他是那个，他本身是一个少数民族，所以说他的立场啊，其实不能代表这个巴基斯坦，甚至不能代表他所在的政党。 他不是部级干部吗？ 对， 但是为了政治利益平衡拱上去嘛。 这就是这个现在受到死亡威胁的这个电影制作人，你说他哪壶不开提哪壶，干这个干什么？ 实际上，我觉得他真的是这次这个叫用英语的话是这个 press the wrong button， 真的是按错了钮啊！这一次真的是很危险的，而且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对吧？像穆斯林应该怎么样讲的？确实你要去尊重他们，我们每一个宗教、每一个信仰都应该尊重，是吧？而且尤其是像穆斯林的话，你要是看这个历史的话，过去他们也确实不是好惹的呀，对吧？他们为什么不好惹？实际上的话呢，也有各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他们那个信仰的这个宗教，首先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他们的那个先知先觉穆罕默德，他就是一个军事指挥家呀， 他们是不怕打仗的，骑马打仗，他们生来就是干这个的。那另外的话呢，也是跟他们这个地理环境有关系啊。这个地理决定论呢、啊，这个卢梭的非常的伟大。下面地理，他们因为是这个内陆，所以说当他们的这个宗教，他们在这个扩展的时候啊，跟其他的宗教信仰相冲突了。那由于没有海水的相隔，那么没有这种缓冲地带，那就有战争，对吧？很容易有战争。 嗯。 再加上他们的那个什么气候环境啊，他们的饮食啊什么的，那还确实都是骁勇好战的。那都是 这 样， 我觉得不能够。 小 陈，我觉得 你说的倒像个军事指挥家。 那我觉得这个讲法很危险。 再讲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文道， 我觉得这种讲法很危险。为什么？因为伊斯兰教有1000多年的历史，世界上有无数的伊斯兰教徒，他根本不能够被这么简单的简化起来。我们想想看，历史上十字军东征，并不是穆斯林去打欧洲，是你欧洲莫名其妙跑过来打他们。当十字军夺下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杀光了全城的犹太人跟穆斯林。反过来，萨拉哈丁他夺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全城的犹太人跟基督徒继续留在这边，继续该怎么你们怎么活怎么活，怎么朝拜怎么朝拜。 对， 摩尔人占据西班牙那几百年，犹太人毫发无损，天主教神父甚至后来的教皇都要跑去西班牙摩尔人开的回教大学念书。但是当天主教夺回西班牙，赶走摩尔人之后，就狂杀那些犹太人跟穆斯林。所以你很难就从一个时期某些简单的东西去概括这是个什么样的上古宗 教。这个一个宗 教 你不能够这个给它历史断片，你不能这样。 当然不可以。 包括像在这个中国元朝时候啊，当时这个从忽必烈开始啊，这个就是荆轲铁马去这个征服欧洲，但是呢就到了他这个元朝末期，有个叫库木尔的一个这个王子，他突然就改信这个伊斯兰教了。反倒他是把和平带来了这个整个的中亚大地啊，应该说也还是有贡献的。 而且现在也是一样。我觉得现在呢，我看很多西方媒体在报道伊斯兰世界所谓反美浪潮，我们也跟着这么讲。这个讲法，有点不公正，就等于很多人说，很多外国媒体报道中国反日示威，就说中国人愤怒了怎么样？但你仔细看，他们有时候会放大我们那些打砸抢。但你实际上你上微博看的话，绝大部分网民都在谴责这种打砸抢的行为的。其实 我觉得呀，很多时候啊，从这个宗教的角度啊，你去解释一些社会现象啊，那永远都只能是片面的。实际上我刚才就有讲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些穆斯林国家人呢，你真的是要尊重。首先不管是从道义上，还是从历史的问题上，还是从方方面面，你要去尊重去保护。另外还有什么，实际上看到他们现在这个在这个中东国家，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反美浪潮啊，包括这个巴基斯坦他这个铁道部长他出来这个悬赏啊，然后更是这个煽乎起来了，大家就出来这个反美游行什么的，当天就死了十几个人。你说多大的灾难啊，是不是？ 但是实际上 不是，但是实际上这些事情啊，我们要看到这个伊斯兰国家他们有非常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这些年来这个人口膨胀，对吧？而且他们的这个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贫富差距分化非常的严重，所以就滋生了很多内部矛盾。 而且就是因为小田是他去利比亚嘛，去找卡扎菲的，就是你啊，就最后卡扎菲被打死那个手机那个视频录像，你知道吗？是他要出来的。所以我就说，现在不就是利比亚那儿又出事吗？ 就从利比亚开始的。 你抚今追昔，你 我有想到，对，像刚才这个文道兄有讲啊，当时这个美国他在帮这些国家的时候，茉莉花革命的时候哈，他是这个有保留的，确实是这样。比如说这个利比亚的人，他们当时最感谢的是法国人，不是美国人。你到处能看到啊，都是萨斯 法国人炸他们炸的还最凶呢。 法国去炸的卡达菲啊， 卡达菲。 当时非常的这个危险，就是什么呢？这边联合国在开会，那边卡扎菲的部队啊已经开去了班加西就是反对派他们的这个大本营，他如果进去了，把他这个总部一炸了，这个战争就没法打 了， 对吧？这边所以说开紧急会议，然后那边开会的领头的就是萨科齐，那当时这个奥巴马都是跟着萨科齐跟那个卡梅伦他们在那边开，然后马上是通过了这个什么731还是多少号的这个决议，然后马上这个飞机就去了。实际上这个英法他们的飞机飞到那儿的时候啊，那个坦克卡扎菲的坦克、啊、离这个班加西反对派大本营只有可能30分钟的距离了。 那就生生是给这个西方势力给。 我觉得反过来，我讲完刚才没讲完的话，就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对于伊斯兰世界什么反美浪潮太简化，就像简化中国的反日一样。简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全世界的伊斯兰怒吼了，然后很多西方媒体的评论都在问，为什么穆斯林那么容易被激怒，为什么容易一激怒就暴力。但你们想过，像这些反美游行 他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到底占了多少？你比如说中东地区、北非地区跟印尼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不在中东啊，是印尼啊，有2亿多人口啊。而印尼这跟这些国家又差多远了？你阿拉伯，你只要戴头罩，印尼是能够出花花公子印尼文版的。 嗯， 你想想看，这些是完全不同的国家，大家对美国的关系感情完全不一样，反应也不是动不动就上街烧东西，但是我们就拿着那些画面，然后我们就很容易把它放大了， 就是脸谱化嘛。 嗯， 就是哎，就觉得是在干什么。实际上啊，这个真相啊是很复杂的。而且我最近也老觉得，哎，确实有个什么话语权的问题吧， 是 对吧？这就是说，怎么说呢，过去甚至还有人为拉登这一派说话呢。就有时候你这个事儿啊真没办法，假如世界上就有两种势力，可是你这个以美国为代表的整个这种生活方式，如果你这种势力强大到一个我根本发不出声音来的时候，那我们要发生冲突了， 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对，我要给你打，对吧？其实你看我现在看那个美国那获奖纪录片，美军打那个阿富汗，我就觉得我现在就慢慢明白了，就说这个人民战争啊，这是非常残酷的一种战争啊。那就是说，基本上就是说，村民跟咱们是一起儿的，所以你怎么打，那就是拿起枪就是兵，放下枪就是民呐、 对， 所以把这个战争，把游击队弄到老百姓家房子里这么给你干， 对， 这个是啊，太残忍了。但是你现在就明，你现在明白，那不这么打，你看你美国，你可以站在正义者的角色哈，说你看他们这帮人多坏，对吧？把老百姓绑架在一起打。可是换头句话来说，弱小的势力如果不这么打， 他没办法， 那就没有了。 我记得我是应该是最近我就有看这个，应该哎也是利比亚的，他一个英文的这个文章，他就说了，现在中国的实力也在这个就是加强啊。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去恨中国，要恨美国？就说是因为美国它有一个词叫 cultural imperialism， 就是文化帝国主义，就强加给我们你的这个意识形态，所以说他们是非常的反感。再加上一些历史上的，比如说这个支持以色列，再比如说入侵伊拉克。啊，再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支持这个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皇权国家，所以说让他们就觉得还是有那种愤慨的，你不恨不行。 没错，就是我觉得啊，有些这个敏感的人会发现呢。你看我到纽约那个什么MoMA那个博物馆，我一看就知道，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大推销，你知道吗？就连这个美国的这种开放式的厨房，哎，怎么样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主妇？咱们今天卖房子宣传的这些房间的这个隔离啊，这都是一个，你知道吗？一个俗套，是一种美式生活方式这个大推销。那么你看，有宗教或者民族自尊心的人，未免他有时候会觉得不服。 但是呢， 凭什么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 这样呢？ 那句话应该是法国的吧？法国那个革命家说的：“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话，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是现在穆斯林兄弟 就剩下誓死了，所以说那个给他一巴掌的那种。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来。 可是回想起来啊，这个现在你说这种反美，其实他反对的那种你刚刚讲的那种生活方式生活价值，他们真的是在反对这个东西吗？ 因为又不是， 我觉得 好像还挺喜欢那样的。 不一定的，对不对？因为你比如说我记得当年911之后，布什一出来讲的是什么呢？布什的说话很巧妙的就告诉美国人说，为什么我们会遭到这样的事儿，是因为他们仇恨我们，他们仇恨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句话很阴险，就是让美国人觉得他们为什么要仇恨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他不想让我们这样子活下去？但其实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你比如说像伊拉克在打仗之前其实是整个中东地区里面生活方式最美式的一个地方，就巴格达街头是有像有兰桂坊那样的街道的，对不对？他怎么会讨厌你的生活方式呢？这个所谓的生活方式的对立，我觉得要很小心，就是也是要很小心的，不能够简单的说他们是不是讨厌人家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他们真正讨厌的并不是美国的生活方法，或者你要强加你的生活方法给我，而是什么呢？我觉得有几个心头的大患，一个其实还是以色列，说来说去，其实这回也多多少少是有关系嘛，对不对？其实还是以色列，以色列的存在以及他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其实常年以来都是周边所有的阿拉伯人或者穆斯林心目中一个很重要的一根刺。 那第二就是你美国真的在那些地方你支持过多少坏人啊，你比如说像对很多人来讲，你知道像阿拉伯啊，沙地阿拉伯，很多人会觉得他们支持阿尔盖达支持拉登是民主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那是个王国，那是个王室统治的国家，那反过来他们要求建立的国家，他们觉得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有个挺有意思的地方，他好像从来没选对过边儿，是吧？你想想，没从来那个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你看他选蒋介石是吧？最后都败了，就是他哪头他选的？你看北朝鲜、南朝鲜啊，怎么他好像…… 哎呦，那时候一个美式诅咒。 不是、啊，他也选对过不少人的。他比如说冷战，他选这个欧洲那边阵营，对不对？ 他选自己， 他选自己嘛。那最后不是苏联东欧集团就垮了嘛？而且不要忘记，他也没有真选蒋介石啊。蒋介石到死的时候都不能够原谅，就是美国人没有支持他到底。 蒋介石一度还想参加那个轴心国呢，那个时候太复杂了。 对，而且最后你看把人蒋介石闪的，好家伙，那是。 对啊，他其实是抛弃了蒋介石， 因为那个有了《龙的传人》这首歌呀、 啊。 而且他还闪那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叫月顶外交嘛，就直接跟中国交好了，把日本闪一边去了。 没 所以田中角荣才赶着要来嘛， 对 不对？ 不过不管怎么样，现在美国他这个插手中东事务的话，我觉得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一个保护儿童，一个是保护当地。